什么？我这样的男人啊，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哦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。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？我这样的男人呢、啊、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上帝会保佑我的。 想的质感都一样有用，无论说谎或施用，同样有发过我那一秒悸动。从未感每个逆吻，却对每一个的欲望无憾。热血在腾，大概每个人不只喜欢一个女人。飘啊飘啊的群，一路惹起战争，赐予世界更丰富爱恨。让那摆啊摆啊的群，神服百万人，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。为那转啊转啊的群，死我都庆幸，为每个我裸的化身，汇集贫穷一生作牺牲。全是他不可解的魔术成分，纯白淡色或缤纷，群下永远有个秘辛要探问。其实想每个疑问，你自制止我冲动地行近。热血在腾，问哪里有人一生只得一个女人。让那飘啊飘啊的群，飘惹起战争，赐予世界更丰富爱恨。让那摆啊摆啊的群，神服百万人，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。为那转啊转啊的群，死我都庆幸，为每个我裸的化身，每集群穷一生作牺牲。赞美上帝活着就是无乐趣，也胜在有女人。今生准许我困下尽责任，忙于心愿与被迷魂。流连淑女群，烈女群，为每人动几秒神。

他觉得我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不是我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